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零八九七的那天发生了一切。那天零二三和他都有空，他正准备约零二三出去吃饭，就看到了被强押回问讯室的零六一。面对主神派出的狗腿子，楼影试图辩解。 我没有发给池小池任何关于系统的信息，我严守了保密规定，我知道擅自泄露系统信息是多严重的事情，不可能明知故犯。 严守规定？ 对方嗤笑一声，调出光屏，拿出一张信息截屏，上面是他与池小池的聊天界面，上面清清楚楚显示着一条讯息。 我现在在一个叫渣工回收系统的地方工作，现在为了完成协助宿主完成任务，才来到你在的世界。 龙影看到那完全不曾存在的一段话，沉默了十几秒后抬头冷静道： 我要求查看这段数据的源代码，我怀疑它被人修改过。 对方一把扣下光屏，声色俱厉道：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板上钉钉的证据你还想不承认？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承认？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你的宿主都举报你了，说你这些日子总是在和非任务对象保持过分亲密的联系。他同意你去见池小池，是被你软磨硬泡的，但细想之下，他还是觉得不合适，希望你回到他身边，不要不务正业。一调查，果然，零六一，你的胆子还真大呀。 听明白是谁举报自己后，楼影闭了闭眼睛，神情暗了一瞬。他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要求。 我要求查看数据的源代码。 对方已经低头在审讯报告上签了字。 你自己发的东西就别指望抵赖了，没用的。 楼影退而求其次。 那让我跟小池解释一下。 哼，你还想透露更多的秘密出去吗？你休想。 你们让我在外面站9个小时，看他。 这个冷漠的回应叫楼影隐忍着的情绪瞬间爆发，心痛的眼睛发红，满眼都是池小池砸了酒瓶挽着西服孤身离开的影子。 这样还不够吗？我只是想和他解释。 对面的系统放下光笔，笑嘻嘻道： 别解释了，你没机会了。 报告送进须臾之间后不久，格式化的处罚通知便下发了。零八九与零二三向主神恳求了无数次，都没能阻止住这个结果。被推进格式化机器，按下清洗按钮后，楼影连一声都没有叫。零八九不知道那是怎样的痛苦，也不知道他是以怎样的力量坚持下来的，只知道他从格式化机器中栽出来时浑身湿透，双手撑在地上颤抖了一阵后吐了一口血。他掌中攥着的一枚宝石戒指也滚落了出来，他的嘴唇缓缓开合着，弥漫了浓重黑雾的眼前有个熟悉的人已向他跑来，而他眼前有一道无形的漆黑的铁门正在缓缓关闭，要把那个人锁在外面。 小池。 零八九听到楼影发出的低哑呻吟。小池。零八九悚然，刚想要捂住他的嘴，就听到身后有个讶异的尖声响起。 他没洗干净。 负责监视行刑的狗腿子马上打开了通讯器。 老板，零六一没格式化干净。 林二三脸都变了，扑上去要揍他。 你他妈有病啊！ 在狗腿子的召唤下，化作人形的主神来到了清洗室。那是零八九第一次看见主神的模样。他来到蝼蚁面前，低头看了他片刻，发现他开启的唇在默念谁的名字后，讽刺地抬了抬唇角，下达了冷酷至极的指示： 再洗一次。 失去神智的蝼蚁再无力与脑子即将被绞碎一般的尖锐剧痛对抗，沉闷的痛呼声压抑不住，一声声从室内传来，撕得人心作痛。他脑海中的漆黑大门终究还是砰然一声合拢了，而零二三和零八九也被赶出了清洗室。零二三趴在零八九怀里，眼眶和眼珠都红了。 我要弄死他，我弄死那个王八蛋，你别拦着我。 零八九捂住他的耳朵。 好了好了，我记住了，我会想办法弄他。 你个傻子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 零八九的嗓音很轻柔，安抚他道， 总会有办法的。 零二三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，无力的抬手往零八九的胸口倒了两拳。零八九扶住他，和他一起在清洗室的门外蹲下。零二三问他， 等他出来了会不会谁都不认识了？ 嗯， 他是不是连我们连池小池都不记得了？ 嗯，可我们能再叫他们认识一次？ 零二三马上摇头。 那不行，他这次不就是因为池小池才，只要他碰上池小池的事情，他就不是他了。 说着，零二三的情绪又激烈起来。 不是，他干嘛要告诉池小池系统里的事情啊？他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 零八九闭上了眼睛，没有否定零二三的话。他最好全盘相信主神的这套说辞，不然主神早晚会把视线转到他们身上来。零二三缩在零八九怀里，颤着声音要求零八九， 不能把池小池的事情告诉他，这段时间让他忘了最好，等他要回去了我们再告诉他。 零八九手中紧紧抓着刚才从蝼蚁手里捡到的戒指，掌心被硌得生疼，他的眼底沉着叫人心悸的冷光，却隐藏得很好，没有让零二三看见。 嗯，我告诉他。 时间回到现在，零八九靠在墙上，懒洋洋地取了根棒棒糖，拆了包装含在嘴里，直到那个狗腿子消失在他面前，零八九仍远望着他离开的方向。零八九今天没有穿工作服，卫衣尺码相对宽大，松松地烘托出锁骨的轮廓和修长的颈线。他偎在墙壁上，眯着眼睛，嘴角挑着一点若有若无的冷笑。有人在不远处招呼他： 我来抽签了。 零八九含着糖，只一转头，面上就添了没心没肺的笑容： 这就来了？ 口上答应的勤快，他的动作却很慢，一步步朝自己的办公室晃去，安然自乐。蝼蚁已经重新认识了池小池，目前感情状况良好。蝼蚁没送出去的戒指，他已经交给了零二三保管，随时能够交还。此盼他还了，他相信池小池一定能够很快破解。至于零二三，他也托了蝼蚁照顾。所有的事情能安排的能助推的他都尽了力，现在他只需要筹备着自己回去的事情就好。这次的签抽完，他就只剩下170多次任务了。